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有人说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回来。 好，咁啊，等阿 Lens 大人就专程专心去 拣嘢， 快佬拣靓，拣啲好嘅广告出嚟，大家一齐分享。咁头先网友咧就提到我哋搭声啊，好大声 ，OK， 多谢你先，因为我哋两个即系神有我哋，鬼有我哋， 太兴奋， 化妆有我哋啦，梳头有我哋。 唔系，其实啲声要细声，好要好多工序，要揿入去，要逐条逐条校细先得。 系啊，因为我哋真系冇咁多嘛。好啦，咁啊读下啲网友啦。有啲Cola 汽水应该屈臣氏牌，即系 A4 嘅 Coca-Cola， 应该系中嘅。咁另外咧，多谢你先 ，CW 两已经买咗呢、這个小文本书啦。咁啊，不过 anyway， 我呢本签名嘅，咁啊非常珍贵。因为其实呢小文呢真係白忙中呢同我食咗个 lunch， 咁我都好多谢佢。咁另外啦，有Puka， 我哋好鍾意睇呢个卡通㗎 ,Puka， 嗰个其实我有㗎呢、這个广告，有妙轩人，有周润发。哇，不过讲事讲妙轩人真係 好熟啊。 超索 过都话索，其实我 Google 睇过，我觉得冇乜感觉啫。 因 为 咧， 我睇相， 佢个神态咧有嗰种味道出嚟咧，唔系而家一般女星有。 但系而家香港女星就变咗罐头女星。 系佢呢种系有一种咧，中产同埋一种好 elegant 嘅味道嘅，即系男人终于娶呢啲做老婆就冇走啦。 但系你老婆唔好似佢噶， 唔好问啲咁样。 咁样啦， 嗱不过咁，如果当然啦，女朋友梗系范冰冰咁样啦，够贱啊嘛。好，咁跟住啦，另外啦，继续讲话搭声啦，我唔明喎 ，Rachel 话咩做大 N 做乜撩人？ 撩咩？撩 猪？想讲知哦，下次再讲。好，另外就男女装长短就话 Nick 就话到处啦卖家，佢话似阿苏文峰把声。 苏文峰把声系尹光把声嚟噶嘛？ 唔似嗰把声，我知系边个嚟嘅，不过唔知个名。OK， 另外啦 ，Cherry Cook，Yes。我中意揾到知音人啦，我系非常中意嘅。另外咧 ，N 咧就话欢乐今宵罗海鹏话咧，夹竹桃树勿乱采，手多多时会有害。哇，系 哇，好劲啊，好压晒韵咁样。 系啊，因为嗰阵时真系试过系 死人啊嘛， 死人啊嘛。咁另外啦，网友可以自己去睇翻我哋啲网友留言啦。Lilian 佢有一集相啊，因为其实嗰集相咧，讲真啊，对唔住啊 Lilian， 我真系好多未见过。你系话十？位打字员不及一个影印机几多钱啊？嗰时每个影印机是2600元啊，万能达1100，系嘛？咁后边仲有多啲广告嘅。 喂，好劲哇！好有心啊，真系贴晒出嚟喎。 茂昌啊，另外嗰啲咁样，茂昌其实都几多年噶啦。 我唔系听过完。 茂昌眼镜啊嘛， 我就识眼镜88噶咋，苗侨伟嗰个 系嘛？仲有好多啊。不过另外啦，有一个咧，嗱，英皇大厦 系咪即系而家个英皇啊？翻咗嚟 唔知喎，英皇大厦嗱，咁唔系一个啦，系应该系北角嗰边嘅。佢讲咧咩咧？几多钱咧？每层由18000元 起，抵买 嗱，费青 即刻买啦，买即刻买添，乜嗰数现金冇咁多，一炮过。 一次过付款分四期或者分15个月， 唔系啦，买成栋啦，咁平。 哇，真系我唔知呢条边度嚟嘅，多谢你先吓，睇下先喺边度啊？哦，真系唔知喺边度添。英皇大厦管理处香港文咸东街，哇 哇， 管理处啫，就唔系嗰个 文咸东嘅上环啦，嗰个头啦， 系嘛， 系啊， 唔系喺北角度啊， 北角啊， 系啊，即系呢个咩啊，船工啊，船工戏院啊，仲有你发觉咧，嗰阵时啲广告咧。是由幼稚咗嘅， 系啦，中文字其实应该是正式系幼稚咗读嘅，应该 系， 但系之后唔知好似80年代之后慢慢受英文影响咧，又咗字又排版啦， 电脑排版啊嘛，但系其实咁嘅嗱，都讲更正翻啦，其实北大方正呢个排版系统咧，其实都有由咗字由或者由字咗任你拣嘅，不过就啲人咧就已经惯咗。 由左至右， 我都係 學翻英文嗰個方法，即係 standardize 咗佢。咁呢個冇乜意見啦。咁另外啦，有網友叫我哋點解唔提下秋官喎？ 秋官啊，惠圓通，陽陰遠， 好似太陽咁温暖。 仲有一段嘢嘅喎， 驅寒你咳除還痰，強壯機能補氣血。 哇！我接唔到啦。心服用养阴丸，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哇！洗咗脑嘅啫，唔使背嘅死。 呢首歌咧，其实我咧，反而呢首歌原 original 咧，我就都即系有印象啦。当然，但系我觉得最搞笑系咩咧？ 边个咧？ 系破坏之王。 点解啊？ 周星驰嗰度破坏之王。 佢用呢句嘢扮翻佢。 死人啊！陈恩健啊！佢哋讲佢打交同阿林国斌。打嗰阵时中场，咔暂停咧，咁啊死人啦！陈恩健走出嚟，喂袁涛， 坐错样啊， 好似噶，各位网友自己快睇。不过好似破坏之王咧，网YouTube 已经睇唔翻啦，好得意嘅。而家 YouTube 咧有啲片咧，又俾你睇，有啲唔俾你睇。 唔系佢可能有版人申诉版权之类，但系问题咧，如果打个英文版咧，就可能揾到嘅。 家有喜事以前有得睇啦，而家冇睇啦。家有喜事你知啦，我哋过年一定攞嚟睇下噶嘛。 梗系啦，有线播到烂添啦，又睇翻哥哥。又睇周星驰，又睇嗰个叫乔宏叔啊嘛，督波啊嘛，我记得噶。 哦，咁我最中意嗱，加起上最中意系荷里玉啦。 荷里玉啊嘛， 戴住个咩？讲你都 行出嚟，知道咩造型先？咁样啊，行出嚟。 神拳无敌孙中山，系醉拳金乃迪。其实真系好笑嘅， 嗰个年代系真系有啲好笑嘅。 佢1999几年嗰套戏，哇，搵次 95、96，即系其实嗰阵时系兴到片种叫做贺岁片。其实呢个片种系香港独有噶嘛，贺岁片。 贺岁片 系全个环世界都冇噶嘛。 冇噶， 即系至少一家人即系合家欢睇完之后，后屘咧一定系呢、這个即系圆满结局收场噶嘛。 系， 然后出晒嚟恭喜发财咁样成堆咧。 我记得我细个睇贺岁片就。要買到九點鐘先有得睇，九點半。 點解咧？ 因為七點半賣曬啊嘛，啲 飛。哦，係喎。同埋嗰陣時，摸上網買， 摸上網買，一定要去到買現場買嗰張飛咁樣，就好薄薄地嘅。就我記得，我好想做嗰啲人。點解咧？我見到佢一沓飛咧，然之後咧攞支紅筆咧，咁寫住個字。 哇！好 high 啊！哇！ 咁樣畫，我覺得好 high 喎呢句。 即係做大位嗰個畫位個畫得好 high 啊！ 佢個支筆咧似咩咧？其實似唇膏嘅。即係嗰個質感啊，似唇膏嘅，畫落去好特別嘅， 即係好蠟質咁樣嗰支嘢。 咁跟住咧，仲要喺門口度咧買支蔗，用個嗰啲 買蔗啊，仲 買跟住咧就有啲啡 紙袋嗰啲啊嘛，紙袋嗰啲紙袋油紙噶嘛， 油紙袋。咁咧食完之後咧，有好嘅咧就攞落去個袋度，唔好咧 即係嗰度啦， 梗係啦。 因為有啲就食燒油魚啊，冇啦喺門口有條阿叔嗰度燒油魚， 仲有喎細個嗰時睇電影咧，你發唔發覺啊？有粟米食噶嘛？ 系啊， 但系佢啲粟米冇超甜嘅， 嗯， 就系原味嗰只粟米味。 咩叫原味？佢粟米有啲甜啲，唔甜啲嘅咩？ 而家呢叫超甜粟啊嘛， 即系经基因改造的， 基因改造噶。咁但系我哋以前食嗰啲粟米咧，系相对嚟讲咧，有真系有粟米味嘅。而家呢种其实已经冇粟米，我觉得已经变咗种，唔系冇。变咗种， 你同我讲，我已经唔知道，我食已经系细个食已经系超甜粟米嚟噶啦。 另外嚟话，好似布冧咁啊， 嗯， 布冧而家变咗好多种噶啦， 嗯。 另外今年我都见到有人摆上 Facebook 咧，嗰啲车厘子咧咁大粒嘅，嗰纽西兰嗰啲咁大粒嘅， 系咪易变咗啊？ 应该系有啲基因，即系可能啲即系改造过啦。咁、 嗯、 其实已经有好多嘢，即系同广告一样啦，变晒。嗯 变晒， 继续去变啦！ 我头先讲翻睇戏咧，呼吁大家千祈唔好睇嗰套乜嘢片啊！ 咩《 赌城风云三》啊，唉，唔好睇嘅啫。 第一 睇完《含苞散》， 第一我唔会睇啲戏啦。第二，即系我都几拣择，而家睇戏我都尽量都啊，唔好唔睇 嘅。十年一定睇啦，唔好讲咁多嘅啫。 好，我哋继续去片。 嗱，呢啲我真系啱啱执散咗，睇下你知唔知咩戏先。好，我哋就尽量唔好讲嘢，因为搭声啊嘛。去呢条片先。 各位做我哋呢行，无论台前台后上妆落妆，成日都咁忙嘅。尤其喺竞争剧烈嘅香港，想出人头地，就要经常保持充沛嘅活力。所以当我得闲嘅时候，我一定饮翻杯好立克嘅。好立克营养好，味道又好。好立克使我整日都充满活力。好立克好，真系好。 系啦， 哦，知啦，呢、這个系老萧嚟嘅。 系嘛？ 肯定系老萧啦，好难黑噶嘛，同埋老萧，喂老萧点解拍广告嘅？点解？ 系咁嗱，喂，呢个梁静波，我都其实好少叫佢广告， 嗯， 其实佢少拍噶， 阿波叔，你有冇睇过波叔嘢啊？ 梗系冇啦，死咗啦，出世冇啦，咪咯。 睇翻佢嘢， 八几年都睇翻，依然粤语长片或者叫残片都睇翻佢做嗰啲，即系无啦啦唱一句嘢咧。阿担阿后大暑假咩当阿经理嗰啲咧？ 因为咧，佢嗰阵时系欢乐今宵台等台柱嚟噶嘛。其实我搵唔翻啲广告，有一个咧，以前欢乐今宵咧系响呢个咩啊？响。啲人係即刻現場賣廣告㗎嘛。 我記得噏段嘢出嚟係 live 㗎嘛。 一行出嚟㗎。哇，你睇下呢本大神門的武林好好睇啊。 有幾好睇啊。 梗係好睇啦。嗱，一頁頁呢唔會黐埋㗎。你睇下。 哇 哇係咪呢。 哇黑白㗎喎。 係啊，嚟伊士曼黑白製作。哇包括你睇到呢新年笑喎喎。咁幾多錢啊。 哇我唔使錢唔買都要錢買嘅。 係 48蚊㗎喎。係咪金小文邊有得唔睇就係咁樣 live 賣廣告。 我最記得有一個呢係筷子姊妹花賣廣告。其實嗰陣時好興嘅。 冰兩個筷子姊妹花先。 有咁咩个头咧？ 其中一个就系唱嗰首叫咩啊？神似你。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嗰个叫咩啊？嗰个叫 咪法语姊妹花咯。我唔识佢个名啊。咁另外咩真真配配啊？呢个 即系两个字嗰啲啦。 深深斑斑， 斑斑扣扣系嘛？ 深深斑斑追扣，在我之周。唔好讲呢啲。咁啊，深深同斑斑啊嗰啲咁咧，就都系好中意攞住啊。咩白猫洗衣粉啊？嗰阵时啊，啲咩咩嗰啲攞出嚟咁讲。 而家就冇啦，白猫洗衣粉。 白猫有 做啲， 唔知道啊！ 而家变咗大陆好兴就系好佢老土噶嘛，成个即系咩洗衣粉咩蜡白咁样喺个，譬如呢个镜头啦，大大只咁样蜡白蜡白。喂，但系你咩中国咩好声音关蜡白叉事咩？系咪唱歌唱歌洗衫咩？ 哇！喂， 少啦， 点啊？阿边个？阿 CW 两整一个，大家自己上去 Facebook 看啦。碧波唱荣注意广告，你今晚快自己遮啦。 碧波唱荣， 你快唔好攞出嚟啊！ 条女啊，我即刻 download 落嚟，俾我播先。 系唔好你又 download OK。咁另外阿 N 又话茂昌总店嘅大道中，而家仲有啊。 我仲有啊， 潮咗过嚟噶吓。石板街对面，好，我哋继续去片。 好， 因为今日其实太多片，我真系搵好多，出多集都对唔得，我谂嘅。 好啊，出多集。好， 继续去片。哇，呢个咩广告啊？ 散子散，唔使走，唔使走，唔用得。 电话亭都可以放得落三袋，方便。 正所谓通讯便利在袋中，随时随地步步通。 一唔系咁啊。 哦，用步步通真系唔会穷到窿啦，系嘛？ 有咩用噶？ 梗系冇啦。 你冇，你自己应该读书啊。 其实步步通系咪即系意思系净系可以收零点啊？ 净可以打， 净可以打， 系打出，冇得打入嘅， 冇得打入啊？ 系啊， 咁得意 系啊？ 点解会咁样嘅咧？ 咁仲有 贵好多咁样？ 有接收嘅地方咧系有限嘅。 吓， 系啊？ 喺边度接收啊？ 用翻信号咯。 哦，冇错， 同天地线一样咯。 天地线永远收唔到，冇人喺个天地线，天咩地啊？ 地线打到， 点解唔得？攞地狱啊嘛，系嘛？喺地下面都收唔到啦。 仲有条天线噶嘛？不过咁，因为嗰阵时咧，我赖住个 call 机啊嘛。其实用过嚟主要就复机嘅。 哦，复个 call 机咁。 复个机， 即系打翻去 call 台啊个电。 嗰阵时我都做 call 台，我都话啦，我唔知有冇讲过啦吓，我做 call 少少讲过， 做咗啲做过一日定两日。 一日点解俾人炒咗？ 唔系啊，顶唔顺啊，太闷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喺星光，喺边度咧？喺黄金商场对面。点解叫黄金商场？你知唔知啊？ 黄金啊！ 啊，唔知咧， 唔识 啊。呢个如果有错又唔该又戴定头盔。有星光老细叫黄金富。 哦，老细名， 老细名嚟嘅，咁咧佢就发明呢个唔知叫做咩咩咩输入法嘅，佢有一个输入法嘅，佢发明嘅，咁都 OK 嘅，呢个人都系发明家嚟嘅。 九方嗰类嗰啲咩？ 唔系九方，唔系另 一条友啊嘛， 另一个输入法嘅，啊唯物输入法啊， 唯物辩证法识啫，输入法有嘅咩？啊呢个党员嚟噶，咩嚟噶？咩嚟噶？ 唯物输入法啊，系佢嘅，咁啲人过话佢啲唯物嚟嘅， 唯物，我谂唯物几样喎，死人嘢嚟噶嘛。 好啦，咁啊。嗰陣時我做啊，咁點解唔做呢？因為日日咧，我點咧？嗰日貴姓揾163啊？哦，姓陳，哦，係而家喺波樓等你，咁就打咯。因為其實嗰陣時咧，細佬都練就一身。 哇！你冇勁咯，倉頡能手。 好勁！ 一分鐘打幾多個啊？ 四廿零。 四廿零唔係好多。 唔係好多，我唔算最快嘅班，但係就合格噶啦。其實佢哋要40個以上。咁我四廿幾嘅啦已經。 但中文都比英文快好多噶啦，你入三四個馬倉頡要起碼。 係，咁例如話我打一集呢啲，所以見到我有陣時咧，我打呢啲字我好快嘅，發發聲。 哇！勁啊，鍵盤戰士嚟嘅。 鍵盤戰士，繼續去邊？ 鍵盤戰士， 繼續去邊？ 睇下條睇下咩，睇下知唔知先。 哇！真係翻一定要睇個碧波唱榮啊！真 係要啦，好去邊先？ 有咩啊？ 我愿望就能够代表香港参加世运会。 其实香港在各方面都很有水准的，好像黎宝洗粉咁，就攞到国际荣誉啦。 香港人用香港货，用黎宝洗衣机洗粉治好不过。 哇，浩南哥嚟噶， 浩南哥嚟噶， 喂，好本土喎、啊，本土香港洗衣粉喎、 啊。哇，你咁样插条咁嘅片俾我，其实呢条片有冇咁嘅播嘅？ 我唔知道你个 file 有拎出嚟播咯，即系我呢个本土呢、這个一定要成日播呢、這个要， 系嘛？ 唔系，我要 send 俾陈文先 PM 你。 你知唔知啊？嗰阵时佢同阿叶倩文做第一套戏叫《爱神一号》啊嘛， 嗯， 就讲佢喺架船度嗰件衣，咁咧，哇，佢主修咪大脚咯。喺叶倩文面前系咁样， 叶倩文你冇啊？叶倩文，我仲劲，我仲劲，点会 有 ？O K 喎，佢即系其实佢出道咧，我觉得嗰条友咧掂喎，不过收尾拍咗啲咩鸡鸭恋啊？ 哦，即系拍咸片 男啊？ 喂，但系嗰阵时任达华都拍咸片都有噶， 但系任达华就唔同啦，任达华有少少免疫嘅，好衰嘅，未做晒。 咁唔公平，好下一条片先。 诶、哎，继续，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你想我个乖女嫁你个仔咩？咁我就系咁样要翻50万银礼金，500围鱼猪席，仲要500担礼饼添。 咁你个女又有啲乜嘢嫁妆啊？ 好姐啊， 未 嗱，我用金冠原配嚟做嫁妆，你满意啦？ 佢哋两个确系原配嚟噃，金冠米做嫁妆最好不过啦。 用澳洲金冠原配丝苗米黄煮饭，香滑软熟，啱晒胃口。 金冠真靓好。 金冠真靓咯，死咗啦，妈打死咗耐啦。 如果你系外，即系你系男家，然之后对方话俾 一包车埋去啦，咪讲多， 搞掂做嫁妆， 唔系都可啱大包米嘛，老婆咁样系嘛？ 咁我即刻 合晒耳头， 即刻我谂如果我系对家，即系我就，唉冇嘢讲。 你个女咁样收包米咁样，换个女抵换啦， 我抵啊，大佬，我啲女嚟噶嘛。 我包米换个女翻去喎， 咩啊？而家讲紧系个 嫁妆， 嫁妆嚟噶嘛，就换即系调翻转啲嫁妆俾翻个，系女家俾嘅，我系女家嚟噶嘛， 送送个米抵啦。 不如同埋咧，你要睇到头先嗰种包米咧，仲未有真空包装。 所以就软软嗲嗲嘅， 软嗲嗲嘅，嗰阵时系软嗲嗲嘅。 因为之后系金像系硬骨骨噶嘛，四方扮死人噶嘛。 点解咧？因为嗰阵时有话有咩？ 等先，咪一个。轻松笑，开心跳，烦恼自然少。 咩嚟噶？ 哇！金像牌广告，肥姐卖广告，同个女一齐卖，你冇搞错啊？唔识嘅呢个， 呢个 八几年呢个，呢个好似八比九几年嘅。好，继续去片先，睇下你剪啲咩先。呢一个又系中古广告，哇！条片花晒，一 play 先。 咩嚟噶呢个？ 各位，等个时间狼先生话你知，时间狼点解咁受欢迎咧？ 今次我哋讲个底字，又即系时间狼受欢迎嘅主要原因。嗱，時間狼咧，以集團嘅實力直接向廠商入貨，入貨價錢低咧，自然可以俾到顧客好合理嘅價目。更難得嘅咧，佢係以真正公價提供真正嘅折頭，加上佢獨有嘅雙重保證，所以就係好抵啦。 連鎖經營，平靚取勝。 好啦 ，City 清喎 ，City 精喎。 嗱，呢個人咧就叫林作漢，當年咧有一個節目咧就叫每日一字。 哦，叮叮叮叮叮叮，今日同你讲个戰字，个戰字系月字部咯，杯字部嘅，点解咧？咁样系嘛？ 嗱， 嗰条友嚟嘅。 呢个戰字咧，我哋粤音咧就读戰，要好肯定同决绝嘅。例句，例如话梁振英好戰，系啦。咁呢位同学读得啱啦， 戰， 再读一次戰，系啦。咁跟住呢个人已经冇咗，但系喺我哋80年代嗰阵时咧。佢系一个 symbol 嚟嘅，就是、代表咗嗰种叫咩权威讲嘢咧。 系咪即系梁哥叫咩？ 刘家杰， 刘家杰嗰啲 feel 英文版就刘家杰， 快译通咁样啊 咩？即系讲埋啲牛津音嗰啲咩啊咩 ？You better 嗰啲咧 ，You better 嗰啲叫 You better take a look at this 咁样，即系嗰啲咧， 好权威啊， 好权威嘅 霸气讲嘢， 系啊， 即系啱硬噶啦嗰啲嘢。 刊物一定要叫你讲刊物噶嘛， 刊物时间嗰啲 friend 嚟嘅时间， 我真系讲真呢。去到呢啲位咧，我真係冇乜興趣跟你講，即係我都會係講翻少少時間咪時間咯， 咁乜奸我啫？ 當然啦，懶音我唔會講，例如話咩恒生銀行去廣州買年貨咁樣，即係我唔會講 一通街到咁樣噶啦， 係啦，旺角，我哋落旺角買旺角啊食嘢啦，係啦，你趕咩啊你？ 趕咩趕？ 趕人趕 趕頭趕命，趕人趕地係嘛？ 我哋繼續去片，哇！今日好多話題啊，真係死啦死啦！ 咪呢啲系啲钱系勾翻你嘅回忆啊嘛， 勾翻回忆， 再起一条先， 有一条咩？ 哇，6分钟啊！ 嗰阵出咗佢啦，嗰阵算，嗰阵咧有一个最紧要嗰个， 皇家香港警察队的工作是非常艰苦而且要求严格的，但是就很有意义。几乎每一个新任的警员每月的入息都有1000元，这种工作不但可以服务社会，而且薪金优厚。如果你会考有三科或以上得到合格的，你的月薪将会超过1000元。除此之外，新任的警员都有免费的友谊。 分钟不要讲不 久。其实这个是不是黑警收黑钱的讲是不是影射他的？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廉政公署的了。 哦，其实 收 已经数窿是出粮。 数窿出粮。 他又不知道什么三科合格有没有1000元嘛。 那个时候如果五科合格呢考督察的了。 哇，可以打人个攞碌棍，可以做朱经纬、啊。朱经纬是不是五科合格？朱经纬 九成九是啦。其实呢尤其是朱经纬那班那些呢其实呢就是这些咁嘅、 哦，就嗰、是、期。 嗱，我唔敢用学术成就，即系读书成绩嚟衡量一个人个品格优劣。嗯、但系咧，好老实讲，嗰阵时考警察咧，唔多唔少都系一种吓 点啊， 即系偏偏地，即系因为尤其是佢嗰代嗰啲咧，都会系受过九七几年 七十年代尾嗰扎 嗰扎，即系嗰阵时佢系再之前入噶嘛，咁谂住收编噶嘛，收嘢、嗯，即系其实个心都斜斜地噶，所以佢讲啲嘢可以咁打人。其实佢呢班咧，我成日都觉得呢班咁嘅人咧欺善怕恶嘅啫嘛，系咪先？你如即系你如果同佢讲道理嘅话，佢轻晒机，同埋遇鬼佬呢班咪朱经纬，我保证 即刻跪系嘛？ 我保证朱经纬，你讲到超过三句英文嘅话，我跳海啊！ 又跳海， 系啊！ 你成日跳海嘅，系咪系咪有件即系你件救生衣喺袋度？ 或者同我做 debate 嘅话咧，朱经纬，我同你做 debate。啊！任何一个话题你讲啊，啊用英文又得，国语又得，乜都得。 我睇翻呢啲广告好唏嘘咯，啱啱冇啲广告。 系啊，真系好唏嘘。即系其实嗰阵时咧，我哋对老老实实啦，未有雨伞之前咧、嗯，其实我或者九七年前咧，我对佢哋仲有一份尊重，因为我唔系要你特别对我哋有任何仁慈、嗯，我要公平。 同一尺度執法， 我要個公平嘅，我唔需要，即係所以我其實同好多身邊朋友啊、中學同學啊 unfriend 咗咧。其實我就係佢哋唔明白到我要公平呢樣原則，因為其實人類最緊要就是公平。 嗯、 當你諗下有一日，如果你考試去，你話考琴、嗯、，OK， 得一個位得嘅，你帶你個仔仔女去，人哋帶個仔女去，跟住嗰個明明拉到好似牽牛上樹咁樣，但係又揀咗佢，原來佢係蘇錦良個仔或者某個警司個仔，咁你覺得公唔公平啊？我哋就唔想要大陸嗰套先至香港要先至即係會係咁啫嘛。但係我唔好明點解嗰啲人都仲係要幫住一啲唔公平嘅人出聲，所以令我其實好沮喪。 嗯、 即係我點解要搞呢個舊事好啲咧？其實我想自己開心翻， 即係懷緬翻以前， 懷緬翻以前，睇翻以前嘅嘢，咁令到自己心理上。 喂，咁我又去企翻嚟駁你啦。喂，香港梗係向前走㗎啦，係咪先？你成日你實諗翻以前啲英籍啲嘢好咩？英國佬好咩？成日六七暴動點樣卜爆啲頭啊？ 嗱。第一件，第一 喂，你警司嗰啲好人嚟嘅咩？ 冇话佢好。嗱，记住，我哋要对事唔系对人，亦都唔系对佢个立，唔系睇个立场先。我哋要睇嗰件事啱定错。嗱，如果你威你警司错咪错咯。 嗯。 点解唔话得啊？第二就系话英国系咪好啲？梗系好啲啦。 嗯。 你起码嗰阵时人哋唔会话啊官商勾结啊，好似嗱，好似最近呢个财委会通过呢个青马大桥啊嘛。你谂下， 寻日先讲完嚟。 我唔知啊，我讲噶咋？我谂起一啲嘢咧，突然间谂起。啊！乜咁似嗰啲去嗰啲嗰啲健身院咧，啲、教練咧冧你買嗰啲套餐咧。 哦， 你哇！我落去撳機啊！唔使唔使唔使， 唔好撳機 啦！唔好撳機，呢度簽個紙先啦。 好快嘅啫嘛，碌落先。 嗱，呢叫騙徒。 嗯， 我冇同頭先講珠澳大橋類比啊、不過就情節好接近咯。 嗯， 咁快想通過， 可能以前佢哋睇得廣告多啦，可能。 系咯，可能 舊事好啲睇咗啫， 系嘛？即系可能想分錢咧，有啲人系啦，系啦，唔講啦呢啲，即系又系話啦。如果你凡事諗點解嘅話，你諗到點解啊？想分錢啲人咁 好，呢、這個又係啲經典廣告。 哇，唔知咩嚟嗰個？呢、這個經典。 愛立信手提電話，連電池只重193克，掌握實力，掌握將來。愛立信。 我以为是肥佬黎一个，因为我都剪了肥佬黎一个出嚟。好啦， 呢、 這个 又系食苹果，我又系 有冇人用过？有嘅，唔该自己。 肯定有 ，Eric， 唔该自己举手。 我都用过。 呢部337喎， 同埋呢部我用新呢一部，我呢部咁贵边有？ 呢部337啦嘛。 嗰时我用嗰时初中啫，反 正。呢部337，仲记得有条天线。呢部我买过两次添，因为有一部坏咗，摆响嗱，又提一提大家啦。我嗰次去游水。長沙灣唔係美孚泳池，擺咗喺度，可能響啊！ 哇， 跟住個 lock 架嗰度響啊 ！lock 架 死咯， 蠢我真係， 仲震埋機添啊嘛，驚死人唔知揾到。 咁結果咧，游完水之後冇咗，咁但係其他三副鞋襪銀包有齊， 很明显就是攞部机咯。但最明显是不是仲 lock 住的 呢？ 是几好手尾。 咁你即系知道咩人做啦？ 有锁匙人做， 有锁匙人做咯。咁自己估啦。咁佢好精嘅，佢唔会攞你人包。 嗯， 因为攞人包咧，又是身份证。 嗯， 你身份证你报警 嘛？你会追究噶嘛？咁兴咯，身份证又唔见埋，钱又唔见埋，仲唔搞大件事佢？ 我都试过其他即系场合咧跌咗，即系佢都会剩翻个身份证啊啲嘢俾你，因为咧佢想要钱啫。 喂，其实好兴就系掹晒钱又掟落湿桶啊嘛，就系要钱啫嘛，即系嗰啲 shot 啲镜头成咁影啊嘛，好似。喂，我哋就够钟加唔加时先？ 就够钟加唔加时啊？播多两条片先讲啦，我哋继续嚟啦，咁开心。有冇人想加时啊？想加时喺 Facebook 度俾 我睇一个。唔系我哋收工噶 啦。嗱，两个够晒数，你自己上网睇啦。因为咧，其实咧嗰个广告咧，我有嘅，死人啊 Lens 咧就唔知摆咗喺边。其实我好想讲嘅。咁啊！ 我哋幫咗廉署。 超力嗰、那個，哇，勁喎！呢、這個超力啊，阿里另外嘅平霸嗰個有啦，2077年嗰個，多謝你先啦。仙杜拉、阿美娜、筷子姊妹花，係佢哋兩個啊！哎呀，多謝你啊，正啊！ 喂，一半呢、這個。 利口樂其實我有㗎嗱。紛紛到廉政 石堅 啊！呢、這個正啊，呢、這個呢、這個正啊，呢、這個去馬啦。 去完啦，先你講緊嘅事，講小販嗰廉署啊嘛。 呢、這個頭，唔、哎、好意思啊，頭先我唔知阿 Lens 播緊嘢，咁我哋講翻先啦。頭先嗰個廣告咧，就一捱夜捱揾兩餐，你仲乞衣兜度揦飯食。 哇！有呢個呢度嚟嘅，乞衣兜，乞衣兜揦飯食，我聽食聽好耐噶啦。 我要廉署，廉政公署告發你。 而家都啱，而家啱講喎。 喂，而家唔啱講。 點解唔啱講啊？ 有乜用啫？ 一樣乞衣兜揦飯食， 有乜用啊？ 咁啊係啊，唔告嘅啲人。 成個立法會咁樣通過一條咁嘅鐵路。條你水分你話多唔多？ 唔係多唔多啊！陳 建 波 人哋 玫瑰， 人哋英國佬做玫瑰園用緊嘅錢，你而家用緊嘅錢係幾多倍啊？你唔好話我同我講通脹啊！嚇， 我要試下將呢啲數搞到周身都唔得掂， 透明曬佢啦，好玩啊！仲有一個問題，而家廉政公署講真啦，我唔信啦， 東廠西廠嚟啫嘛。而家你劉夢紅嗰啲就好驚熬曬底啊！你阿陳建波仲可以新呢個咁嘅啊，即係做呢個財委會嘅主席叫做陳鴿林，龍獅子單嘢咧。冇起诉喎，唔够证据喎，有车震院咧，哎呀，唔可以成立喎，证据唔够，要 say sorry 添喎。 所以咪话咯，你谂下，我哋呢个有人叫加时啊，我哋继续加时啦。 好，既然加时， 既然有人咁讲，我哋继续加 啦。一个得噶啦， 一个得噶啦，见到有鼓励啊，咁咧。點解我哋叫舊 COD 同埋咧睇翻呢啲咁強啲講 政府片添啊，直頭係 政府片以前嘅嘢，而家冇曬。 我睇下呢条啦。 系啦。哦，呢、這個正啊，呢、這個又係政府片嚟嘅， 我頂一頂先。哇！香港旅遊局阿 Lam 喎，笑一笑，世界咁美妙。 呢只好似應該係旅發局第一代嘅廣告。 嗯， 因為其實佢嗰陣時咧，應該係唱《我要走天涯》個年代嘅。你見到胡美儀喺度？ 記得唱粵曲嗰個 胡美儀啦，另外有日本仔啦， 蒙眼嗰個成扮日本仔噶嘛。其實個香港人嚟噶嗰個，成扮跳扮日本仔啲戲，乜都係揾佢噶， 次次都係佢噶嘛。 鑊鑊都係佢都好忙下嘅啫。 即係你睇下以前呢啲啲咁嘅廣告咧，其實水準嗱，就算政府廣告咧都高水準嘅喎。你頭先嗰個嗰個咩跳，即係咩嗰個咩碧波暢泳啊！ 哦， 大佬令人都咩啦？ 心曠神怡啊！直頭 令人心曠神怡，即係睇落去咧會係啊 隻眼咁樣好忙咯個頭。 你今晚翻去自己慢慢享受下。 我一陣搭車睇啦，已經唔使咁慢。 哇！車上有人，車上血氣方剛。 唔怕嘅，架車坐我坐最尾睇咯。我睇啫嘛，又唔係做乜嘢。 好，我哋繼續去片。今日興得唔開心。 唔係啊，繼續去。 繼續去，唔好俾佢停。 好，睇下呢個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睇咗啲七十年代片。喂，呢個正。 不单止会破坏美丽海滩的风景，妨碍别人，还会时常自作自受添。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海滩清洁。 嗱， 咦，肯定左交嚟咯，啲执垃圾嘅，唔系嗰个好似叶宝林喎，个女见到咁样笑咧，喂，叶宝林做咩啊？穿越时空拍广告啊？呢度 你有冇睇到嗰个女主角咧？嗰、啊那个眼镜啊， 茶色噶嘛，李小龙 呢只系啦，呢只就系以前咧最兴七十年代最兴嘅，同埋 鹰镜咪叫啊？ 仲有你见到嗰个卫生帮咧， 吓唔使优裤，唔使皮带噶嘛？ 仲有佢冇理由咁叫佢执翻算噶嘛？开股票啦， 咪佢俾次机会佢啫， 冇噶，边有机会噶？ 即嚟啊！ 仲有啊，你睇下佢嗰阵时咧，啲人好纯情喎，去海滩咧，系用呢啲罐头咧，系、啊、带罐头，而家仲边人带罐头？ 嗰个应该系菠萝肠仔嚟嘅，应该系一开嗱嗰啲咪即食肠仔嗰啲嘅。 我见到唔似，似咩咧？似菠萝， 菠萝啊， 斋菠萝，菠萝肠仔啊， 菠萝嘅配肠仔，你成日僆仔时整嚟食嘅菠萝肠仔笃埋一齐噶嘛？ 我知道，但系唔会一罐噶嘛。 地满嗰只啊嘛， 佢唔会一齐噶嘛， 要两个一齐倒埋一齐咯。 嘅，咁同埋有一只系杂果啊嘛，到而家有卖噶。 系啊，好食噶。 我有时夏天都会咧倒起佢，咁又太甜，我就擎咗啲糖水佢咧，就搵啲梳打水，自己整落去，加啲花奶。 哇，未食过啊！ 爽啊！ 有人教我行山将嗰嚿即系连罐铁罐巴雪柜雪到最硬咧，然后行山拎出去食咯，夏天。我未试过， 你真系信啊！ 我信啦，因为继 续去片啦， 继续去片。 喂，再有人叫我哋继续啊，加时啊，唉， 唔得啦，整要你整要开声， 你开声得噶啦，我哋冇所谓嘅。 再嚟睇下呢条， 好呢条乜嘢？ 经典广告 有咩经典广告啊？哇！两公就够晒数，生女也好，生仔也好，两个已经够晒数，无谓追。为追，追得到也未必好，追唔到咧生坏抱，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已经够晒数。 Will 嗱， 佢咪受呢个越战影响啊？佢 讲两个主角先，头先 哦，边个嚟啊？主角 女嗰个咧，我唔记得叫咩名啦，提一提我啦，佢系阿卢国雄。卢国雄咧配音嗰个老婆嚟嘅，咁、好似都系做配音嘅，而家开一间配音公司嘅。另外男嗰个叫大声叶， 咩嚟噶大声？ 大声叶咧，阿麦如胜定大声叶啊，将呢是但一个名噶啦。咁啊，嗱、听众啊， 嗰时做咩嗰度有？ 冇啊，就系、是、做啲二打六啊，即系行出行入嗰啲咁咯。 即系专做 KFC， 专做 KFC 嘅。好，我哋继续开片。 好啊。 好、 啊， 冇啦。 有，我未怼落去啫，播住先。 好， 都唔紧要，继续呢条短啲啊。 火警最快，政府广告一发就不可收拾，一时嘅疏忽就会造成严重嘅损失， 小心防火，小心防火。 诶，继续去片啦。诶，呢个冇咩好讲，加时可以 hea 啲噶啦。 唔系，我都要拉落去噶嘛，加时要讲嘢先。 好，咁啊，头先嗰啲嘛，你见到啦。我最记得一个咧，有个男仔啊练靶场啊，成日播嘅，咁咧就喺度睇住个电视，跟住咧咩练靶场扯起红旗，就附近正在有人练靶，千祈唔好执到咩地下金属物品。注意，咁咧，咁有个长毛嘅又系，即系又系嗰啲咯，即系嗰类咁嘅人咧， 扯旗梗系走啦，仲唔走咩？就系啦，时间。 讲开练靶场咧，呢、這个 连屯门都有嘅。 呢、這个咩啊？大帽山枪会嗰度。 大帽山啊， 成日都会讲咧，即系转弯个位咧，都话小心啲啊啲咁咧，就系、是、嗰个位噶啦。求其塞条广告先啦，我哋大 把大把货， 大把货。咁啊，讲一读下啲网友嘅咩啦，咁啊话加时啦，咁啊咩黑鸟潭系咪呢支翼啊？唔系出坑聊谈啊，系呢只哦，唱咗啦，维园堂用音院我哋 唱咗啦， 我哋两个真系难得我哋吓， 听唔晒，同我哋重叠时空啊嘛， 咪就系咯，好，我哋继续去片， 继续去片， 有咩呢、這个？ 呢、這個 這个出咗啦系嘛？ 都唔要啊，下条啊， 系啦，咁啊 呢条 好，咩咩？呢个劲啊呢个， 索，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你睇。 Anna， 你带了包包，不借。失切，而此追求人生所有。 好，失字热切追求呢、這个我睇过，呢套片好似95/94差唔多， 唔系太旧嘅。不过我想问你， 你 如果你系个男主角，你会攞翻银包定攞翻条女先？ 你问我即系多余啦，即系啲人问你拣陈法拉定法拉利？陈法拉啦，冇玩啦， 法拉利 啊咁拣啊，睇人啦，即系啲毒毒 L， 梗系拣条女唔拣架车啦，系咪先？呢条片梗系拣条意大利妹啦，系咪？ 你觉得呢只牌子系本土啊，定系真系意大利咧？ 你咁问有啲机关嘅。扮啊咩咧？意大利嘅温州人做嘅， 应该系啦，因为咧呢啲咧，即系、我自己啦，都有阵时喺欧洲见唔到呢啲牌子嘅。其实而家大陆咧好多嘅、我尤其喺上海啊，虹桥火车站咧，系专系一啲咧，啲名咧串到咧古灵精怪， 即系唔识读噶嘛，串到 读唔到嘅，我真系译嚟译去啊，死 咩文咧？ 但系咁，有条鬼佬拍下广告咁咧，睇下佢啲恤衫。1,600-1,700人仔， 哇！ 仲要系打咗个57字俾你噶啦、即系打咗字俾你。 我都见过呢啲。 咁咧，你唔好理。我见过啲咧黑黑实实嗰啲农民咧，真系买。 嗱，这个值钱，拿来，拿看。 你最贵的，我要最贵。 我要最贵的，结果不要，全部要。 据闻啊，有个即系应该都真噶啦，讲有个农民咧，翻到去同人哋讲话条牛仔裤10,000。 我信 条牛仔裤讲紧系可能几十蚊。 你讲呢个咧，我似去中山好几年前啦，即系咁啊，去到即系搵个大朋友倾偈，佢做厂噶嘛，佢带行商场咧，见到我冇牛仔裤吓5,000就你讲啲，但系个牌子咧真系未差见过嗰啲牌子，读都唔识读噶，5,000牛仔裤噶，佢话啊，这个好看冇啊，好看好看，非常好看。 你明唔明啊？呢啲就系、是、其实诶，人又要卖广告啦，生意好啲都会讲呢个条呢条桥嘅。有阵时咧卖嘢唔一定卖平，反而你胆搏胆。买贵啲， 抛浪头， 抛浪头，反正你都做唔到啦，系咪先？我另外有一个网台都讲过一个故事，就系讲啊，我有一次咧， 有咩咧？ 阿张震远嗰个港交所， 哦， 咩？佢系期货交易所， 佢喺呢个叫咩？数码港七楼定几多楼？ 系啦，咁话说咧，有一次咧，我经过一间中介公司咧，就叫我去做一啲嘢啦，咁我去睇位啦，睇完之后，跟住咧，我见到咧啲人咧。眼咧即系好散涣嘅， 去到唔要翻工咁样，好忙咁。 系啦， 应该对个电脑系咁打字噶。 咁唔系啦，我就见到 佢做咩？ 我见到啲人啊， 唔系啲果皮咩？ 见到喺度摊喺度睇报纸啊，啲鬼佬咧喺度撩鬼妹，咪撩中国女人。 有鬼佬噶？ 有鬼佬噶。咁咧，我觉得呢间嘢应该系有啲鸡棚嘅味啦，即系啲粉水水地噶啦。咁于是咧，我就报到好贵。咁啊，搏佢唔做。如果做嘅话咧， 都有钱赚啦，赚又大钱。 以退为进，或者以进为退。咁我都唔想做。即系其实，所以生意或者做嘢都好啦，好多方法嘅。好似呢啲广告咁样，喂，卖贵贵嘅，但系而家沉晒啦， 梗系啦， 冇啦，唔见啦， 鬼识佢咩呢啲？ 好，我哋继续去片。 好啊， 好啦，睇下有几多去到几多啦。系， 大把去到搭本啦，好嘛？ 我搭本啦，好嘛？ 系啦，大包喂，还点都系农历新年前啦，系咪先？ 喂，下一集讲讲先。 乜嘢？ 下一集咧，我将会系因为过年啦，咁冇理由仲大，即系 放年初四啊。 系啊， 咁我都放假，冇话你啦，系嘛？ 系啦，咁我就会录定一啲。我咁大仔咧有个愿望就系做 DJ 嘅， 做 DJ 边只啊？出碟嗰只 系啊， 唔系嗰只， 唔系 哥哥嗰只， 颜联冇嗰只， 唔系嗰只系。欢迎大家嚟到音乐情人嘅时间。 嗱，网友如果想听有咩歌嘅话咧？就大家聽下我對嗰首歌嘅感覺嘅話咧，咁啊喺上高留多啲言啦。其實你越留多啲言咧，我就越興奮。同埋咧，唔該你哋 share 我個舊事好啲咧。 幾好喎，慳唔少錢喎，唔使買偉哥咯。係 啊， 睇留言搞掂。喂，其實你係諗住一個人即係自己搞掂曬，係咪？好，我哋嚟緊一首歌係叫做咩歌？呢首大家聽聽先。 你唔好推我。咁因為其實咧，老實實啦，其實都講翻我哋而家嗰個嗱，講都講我。YouTube 的 hit rate 跌了的。咁但係我覺得，因為咧，始終 Eddie Sir 佢都話啦，佔90%。咁但係咧，而家我覺得係好事嘅。我正正就係而家嘅時候咧，就可以自己鍛鍊翻，可以即係自己做翻，即係咁當然咯。其實好渴望 Eddie Sir 再翻嚟我哋呢度。 我新年留下佢點樣啦？ 係啦，過新年後我試下即係嬲下佢，可唔可以再上嚟啦？咁但係即係以我自己一個嘅話咧，咁其實相對我嘅料會相對會冇咁多啦，但係我會盡力每一集咧都做好佢，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 share 個 我哋个 link 啦，同埋即系叫多啲朋友 like。我其实咁讲，其实个节目唔系话就你做，咁可能啲听众大家留言就咁 PM 直头或者铲上嚟做仲好啦。 系啊， 其实我好鼓励一样嘢，因为其实我有次就系讲啊秋月信言，咁你唔知有冇听咧？其实佢听众听咗好耐嘅，佢有集就系上嚟做节目，搵到安静攞书咧，我话喂唔好攞书，直头坐低做节目先做 啦。 喂，原来佢系好熟入面嗰啲心心灵嘅嘢，佢好熟嗰样嘢嘅。咁我哋行家嚟啊，咁之后佢都做咗成三集节目啦，帮手。 其实我觉得听众网友变做我已经系个例子， 我都系啦， 我最即系 typical 添啦， 你系 你更加系添啦， 我更加系添啊，你又 系嘛，因为你系做推咪，跟住做主持咁样。 我之前系听开佢哋旧台，即系成日喺度贴嘢啊、留言嗰啲友嚟嘅。 你知我几尴尬啊？嗰次咧，阿探长问我咧，佢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唔知道，我第一次见我真系唔知道。我话 探长都唔识， 你有冇听 D 一百嘅咩？ 就系冇啦， 我真系冇啊，对唔住啊。 唔系个个听晒，虽然佢话宇宙华人最强咁样啫。 我真系冇，即系其实我嗰阵时我都系听老萧为主嘅。我继续睇片啦，好嘛？ 好啦， 咁啊，睇翻呢啲嘅广告咧。 哇！我唔得，一定要播呢、這个。 边个啊？ 唔播唔得，有鬼妹喺度，睇做乜鬼啫？ 你讲嗰个啦。 咩话？ 危险嗰个啊！菲利普拉布洛虫，美国嚟嘅爆炸性失靓女边缘，会死人嗰个啊！菲利普拉布洛虫， 菲利普拉布洛虫，美国嚟嘅爆炸性失。爆炸性添，仲要哔哩吧啦，喺度鬼妹啊！喂，呢啲广告而家死梗，而家播死梗啲广告，肯定俾你播。 佢啱出嗰阵时系我十岁到嘅啫， 十岁即系七。几年噶， 出几年噶啦呢啲。 哇，其实可能以前仲加开放我啲广告。 叫 bilibili.com 啊嘛。 一不粒。 咁咧就食咗落之后咧，我整蛊人咯。有啲唔知嗰啲同学咧就话俾我咧， 请佢食。 哇， 好爆。 仲有喎，讲开呢啲咧，咁啊，嗰集有一集同阿探长咪讲咸嘢嘅。 哦。 咁啊，原来咧啲爆炸糖咧，咁我有个同学咧就睇过一条嗰啲啊，即系叫咩？嗰啲叫咩动作？动作 爱情成人成人情动作片， 成人动作片啊，唔系爱情动作片，系咁咧就话咧，原来啲爆炸糖咧可以嚟做一啲 咩嘢 器具， 玩乐器嗰阵时 加落去， 咪咯，越吹越过瘾。 继续， 咪咯，点啊？ 唔好搞低个 你老婆听唔听呢集啦？可能 冇，佢唔会 冇咩？咁我叫咁我叫佢听。 我老婆暗耳唔听我讲。 啊，呢条女傻 啊！呢个就系我嗱，王太，你想唔想赢 $100美金啊？梗系想啦。 嗱。如果你伸隻手入个箱度，攞到个$100就系你嘅。 哇，咁得蚊成个口食都得啦！ 唔怕，有美国庄神蚊拍水，冇蚊咁咬你嘅。 咦，啲蚊真系唔咬我噃？美国庄神蚊拍水真系使得噃？ 美国庄神蚊拍水系蚊都怕佢。王太， 好停， 系蚊都怕佢喎。 我一定要补充， 点解啊？ 我今朝俾我老婆睇咧，嗱，第一佢话佢呢人咧住喺唔知干德道定系咩嘅 个女主角啊， 系俾一嚿水美金你。就一手落去乾得到，都唔合邏輯嘅。 佢係老啦，有冇蚊都老啦嘛。 我住唔係頂住乾得到億聲層樓，我攞你嗰$100，仲有只蚊有白文伊蚊，或者而家嗰啲叫咩啊？債咩啊？ 債卡病毒、 債卡病毒、 細頭症嗰啲咪搞到？ 點會大禍？ 唔係嗱，如果嗱嗰陣時唔攞，而家會攞。 又如何咧？ 嗰个变咗，哇！钱啊，当然要拿啦，就系啦。 咁系而家干得到好多，可能都系嗰啲人。 变晒干得到， 变晒嗰啲人， 变晒讲普通话。 唔好话，讲真啦，我都发觉越嚟越继续去啦。我发觉越嚟越多咧呢啲咁嘅人咧，喺我屋企做紧。不过 so far 都冇乜嘢，不过系有阵时玩千秋嘅时候咧，见佢系抢千秋咯。咁我觉得都几唔开心嘅，系啊呢啲。 好， 去边？ 快事达摇腰大王又嚟啦！快啲去各大公司玩具部、超级市场、士多、文具店买过嚟参加快事达摇腰大赛，赢翻架房车啦！记得留意海报上嘅表演地点同比赛日期啦！ 哇，呢、這个经典，我细个咧俾阿妈闹我玩摇摇咧，话会唔知箍条颈绳啊嘛。唔好乱玩啊嘛！玩唔系我妈系好怕我，即系话细个玩绳嘅。即系唔知系咪以前好似有啲有个有单嘢就系嗰啲叫咩啊？枪拉枪链咧，啲僆仔会玩醒自己箍死自己，今日一镬噶嘛呢啲。 嗱，总之咧，我记得，哇，系，唔系冇搞错啊？咁样真系唔识。 可能唔系佢唔喺度留意，可能第二度留意，可能。 咩叫我哋继续啊？ 有仲继续？搭半算咯，大佬真系。 仲有一个传闻啊嘛，话我上一集都讲过啦，几日前都讲过啦，话只要啲人好中意立啲玻璃粉嗰度噶嘛，话有个人踩单车。 个头甩咗， 甩咗啊嘛个头。 系咪啊？我唔信咯，大佬。如果真系信，你报纸实卖噶。 即系等于话超人话有个男仔，因为睇超人超咗肥咗，跟住我哋全部细路一齐诅咒佢嘛。咁、当然好唔啱啦，但系即系嗰阵时觉得好啱咯。喂，大佬，你搞到我哋 死还死，大佬放我家睇电视嘅咯。 我哋继续去嘛，去片， 继续去片。哇，呢条卡通睇下先。 哇，呢个正啊！ 仲介绍我嚟噶，神翻两句啦。你命中注定唔休息唔休着噶，冇死啦。姻缘又点啊？一个又高大又威猛嘅人就快嚟揾你噶啦。 边个啫？ 系雷达，雷达 走唔甩嘅。雷达近日喷击石系渗透性喷雾，能够透过所有嘅窿罅，唔理咩害虫，真系大小通杀嘅。 你知唔知你想问噶？好大 杀气喎！喷一次雷达，几个礼拜都 可以正。 喂，呢个广告 抵死啊！赚赚鬼啊！ 我 keep 紧嗰阵时咧，我自己喺度睇喺度笑。 好好抵死喎！ 呢个出几年噶呢个？ 哇！我而家条桥好掂喎，呢条 好好笑啊！ 而家用猫得，换啲公仔得啦。 第一条桥话：哇，你咩忽 未来系嘛？ 系啦，跟住我话你超体长， 好大， 好大杀气。 跟住我死咗啦，好大杀气！ 呢个我想我一定要 cap 出嚟， 好掂啊！呢、這个真系。 诶，讲开咧，嗱，唉， 点啊？ 有阵时咧无知咧都几惨噶。咪讲咩啦？有人啦，我见到啦，即系我识嘅，将杀虫水咧喷落只狗度，话去虱咯， 去虱啦。结果咧，只狗咪去埋咧，只狗。 梗系啦，即系其实有阵时自唉。继续去片啦！ 点解咁唏嘘啊？即系讲， 冇，因为嗰只狗我识嘅。 唉，主人蠢啦、啊，真系。 唔系我啊， 应该个主人自己喷自己啦，喷到口口臭。好，好新嘅呢个， 你听过？ 听过啦，识佢。 正啊！ 估唔到你播呢啲咁新，其实 呢个新 年九几年 啦，九几啊，其实九七年前我就啱噶啦，我就杀入去噶啦。因为呢个咧，我虽然我点点唱啊，歌词 记住名字啲啲，记住名字啲啲，就系洗脑咯。朱古力 歌词咧， 张皮糖咪咁样咁样咯。 开头咁啊，第一句系咩啊？ 唔记得啦。 朱古力爆起橡皮糖果， 爆起橡皮糖果，松一松咩好鬼爽咁样嗰啲咧。 你发唔发觉啊？其实有好多广告咧。你系唔知佢系讲乜噶？ 系啊，唔知噶。 啊，呢个正啊，呢个 系呢个梗系要去啦。 呢个啦，大佬呢个 好，去边先？ 一二三四五六，一至星期七， 睇见都笑。 冇靠托啊 ！Sure， 要食托 ，Sure， 肯搏。 不到胃痛发作， 食胃酸要啦。五十年经验，精制配方，与时并进。 先知先觉，常备胃酸要。 咁你哋可以放心去搏啦。一二三四五六七，胃酸要迈向廿一世纪。 其实我以前咧睇呢条片咧，觉得嗰条女几靓噶。而家我咧後悔添，而家唔知點解要咁諗，啱啱就胃酸要條女咧，先知咩咩胃痛發作， 幾正 喎！我都覺得正啊，以前覺得。 我讀網友好多好、啊、多留言，我一定要講啊。 好 嗱，咁啊，謝月美啱 邊個嚟噶？ 咪就係頭先嗰個 伸手落去嗰、那個 咩啊？ 哦，撐船嗰、那個 唔係撐船嗰、那個謝月美係嗰、那個配音阿、盧國雄個老婆。 哦， 謝月美，新妹要離咗婚，你唔知有冇嘅 ？Anyway， 跟住咧就係、是、順叔。是顺叔啊，系啊，顺叔啊， 边度剧出嚟噶？ 顺嫂顺叔咯， 嗰度咩牛头骨？ 香港八二咯， 香港八几哦，我睇过，然喺睇 十夜晚 重播。 万宝路啊，有冇听过啊？ 应该有啦。 漫漫长路 呢个识唱添， 有八万路啊，仲有咧， 读两 读万卷书啊嘛， 不如食食万宝路啊嘛。其实啱啱想个咸有个咸歌嘅万宝路， 唔讲得呢啲，搵真嚟讲咸歌。另外嗱，阿 Lee 咧就整嗰个陈恩健嗰个正啊，喂，一定要上网睇下你哋人头马一开好市场，其实我有噶，不过搵唔翻，下次咧再播啦。 都要抄嘅。 另外。沙池一定唔係意大利，我都講一定唔係意大利。不過咧，就梗係有啲鬼仔靚靚仔，個女仔好靚噶， 我都幾靚， 身材又正。 嗰陣時正啊，呢個 你有睇過呢個廣告噶？ 中學睇， 中學睇過， 中四五睇。 但係嗰幾幽默嘅，即係其實都幾 即係揈下要行埋去同女一齊，你用銀包攞銀包， 攞銀包啊，係啊。 呢好似都有啲係廣告咁樣類似咁樣。 咦？有人已經講啊 ，Constant 話要點林子祥，你唔使講，我一定，你放心，我一定播俾你聽。 你個全集林子祥都變咗。 我又唔会， 一兩首咁啦，咁我盡量做長啲啦，個節目，咁啊等大家 四個鐘咯，嘛， 等新年 四個鐘， 唔係，其實播歌好啲嘅，播歌咧，因為咧，我講你話嗰首歌嘅感覺啊，嗰陣時啊咁樣，我盡量都想試下講翻以前嘅感覺，同埋啊可以嘅話就以古就奉今， 配合我咁做啦， 即係想兩樣嘢 回憶翻嗰陣時， 回憶翻，即係點解會咁咧？咁你喂？各位網友記住，熱烈啲喺個 Facebook 度話俾我知你想聽邊類型嘅歌。咁其實咧，我都聽咗幾 闊啦， 我幾闊嘅。 我聽你話咩爆，上次都講個黑膠嗰集都講啦，乜鬼都聽噶嘛你。 我乜都聽嘅其實咯。其實我最聽得多咧係收尾點咧，我玩花式溜冰嗰陣時候，咁因為要揾我哋要聽好多，我聽見一啲選手嚟話播緊啲歌。咁跟住咧，我就瘋狂地去啲唱片鋪咧，就播 狂聽啊， 狂聽就點咧？有陣時行過聽到就即刻 問個老細。 有陣時甚至乎一啲餐廳播緊咧，我都聽完之後喺度記住，然之後會問佢：，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首咩歌啊？因為嗰陣時互聯網冇啦， 你冇 YouTube 噶嘛， 冇 YouTube 嘅，咁咪揾唔到嘅，你又哼唔到啲歌咧，其實幾慘。但不過咁好有樂趣，其實都訓練咗我自己啦，本身嚟講有一種叫做冒險嘅精神，要揾嘢，即係要探求一種真相，冇而家咁隨手可得。 而家咪 Google 咯， 而家隨手可得啊， 係太容易咪 Google 大神 YouTube 打落去搞掂揾到， 變咗冇咗嗰種精神嗱，係方便咗嘅，但係就真係冇咗個精神嗱。其實我都話啦，做人做生意做打工都好，其實一個精神我都話啦。我咪成日問啲同事，你中唔中意翻工嘅？有好多都話唔中意翻工嘅。但其實我就算我打工好，或者我做而家自己搞小生意都，我都好中意做嘢嘅。我真係好中意。 喂，但係嗰樣嘢係要你有樂趣先得嘅喎。定調翻轉，你將嗰樣嘢苦事變成樂事咧？ 唔係， 真係開心嘅。 我真係開心嘅，尤其是即係當你揾到你自己想做嘅工作嗰陣時咧，而你當然啦，你如果你全神全意全力去做咧，而得到成績，人哋讚賞或者係欣賞你嘅話咧，嗰種滿足感咧係大到你形容我形容唔到 嘅。你可以做明報啦，可以明報記者啦。你喺我哋做，哇！我哋明報名牌嚟嘅滿足感喎。 哦，咁佢嗰啲我唔知啦，佢哋滿唔滿足？好，繼續去片，仲有幾分鐘，我哋盡量睇多啲， 睇埋呢條片。 係啦，係啦。 经典嘢，好，哇呢、這个， 哇呢、這个正啊呢条，我想讲 嘅，烟草香嚟震剑，孤王上英明，如果烟得唔到皇上嘅欢心，愿天降灾难俾我个女儿， 咁你女儿就多灾多难，罢啦， 陛下，我一生嘅名誉都系靠晒呢啲烟噶啦， 名誉呢样嘢唔系人人都可以有嘅，下一个。 皇上，奴才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专程由美国带翻嚟嘅金辉一霸。 好烟味，认真好烟味，但系你要讲俾朕知，点解烟会咁邪嘅？啊！ 几多新鲜闻道嘅金辉一霸。唱得認真好煙味。 喂，係咪關愛山把聲嚟嗰阿叔？ 唔係，嗱，有幾 個皇帝，皇帝 有一個皇帝我唔知啦。做最嬲尾嗰個俾煙嗰個咧，就一定係丁宇。 嗯，把聲認到啦， 丁宇嚟嘅。丁宇叔而家好似我朋友個阿爸嚟㗎。 嚇、 啊！我真係揾雜種 配音王嚟喎， 配音王嚟噶， 勁 啊！我真係好想揾佢啊！ 哇！如果佢教配音就正啦， 佢教配音正，因為佢真係嗰陣時咧係即係。字正腔圓啦，第一同埋第二咧，即係識執生啊啲咁咧，好勁嘅。即係佢其實咩叫識執生咧？喺我字典裏面就係話，你本身個 database 咧，本身已經好多嘢噶啦。人哋一 up 同你講，你就要 up 得出。又或者當然啦，反應好快啦。好似一個咩台灣有一個叫咩 急智歌王張帝。 張帝咁啊，即係如果佢唔係真係作定嘅話，咁佢都幾勁。又或者黄子华都劲啦，佢有一次做嗰啲 现场同笑，佢话你讲题目，我即讲嗰啲啊嘛， 又真系你又笑，又难难在你笑啊嘛，我都可以噶，咁 我讲得，但你唔笑啫嘛，我都讲到噶， 所以有啲嘢即系吓，劲人嘅嘢劲啊， 喂，仲有一分钟啊，睇一埋拉斯条片算啦，睇下呢条咩嚟嘅先。 加顿雪糕搭浪百五， 做过啦。 凡食到加顿雪糕杯或金刚桶嘅有奖图样，即刻攞奖，头奖机动搭浪快艇。 任天堂红白机第二代惊艳面世，日本原厂特别设计的香港版本，附设变压器和速度选择制，又可以接驳磁碟机，三年免费保养，表现更加出色。任天堂红白机第二代， 好 乐趣无穷的任天堂红白机第二代，而家多了个 Blada 啦，任天堂磁碟机第二代啊，两个加埋啊，变化更多，抵玩好多，游戏就更加多啦。任天堂磁碟机第二代。 打機喎， 系啦，仲有一個，喂，對你好有印象呢個係嘛？ 梗係有啦，我好似三年班、二年班升三年班暑假，我大老母買呢部機俾我。 我想問個問題，呢、這個 嗯， 頭先啲磁碟機係咪翻版嚟噶？ 我唔知咩翻，我屋企冇磁碟機喎，冇啊。 但係磁碟機咁唔知係吸翻嚟咯？ 啲碟邊度吸翻嚟咧？咪有機鋪 吸 碟 吸咯？ 喂，但係我 Vista 有冇出碟啊？ 应该冇咯，咁揾集揾啊， 揾啊专家啦，你两个老友 Michael 同阿 Benny 再嚟个讲过啦，呢、這个我真系唔识啦。嗱，咁啊，今日时间咧都加时啦。 输我点样啊？啲听众 PM 嗰度， 咦，唔系好踊跃喎，得两个啫喎。咁我当Leland 啊搞掂咗啦。另外就 我都三本啊，都送到两本嘅。 阿 Nick 啦，系啦，仲有冇边个？即刻啊嗱，原名额仲有一个呀，咁 三本。 快啲就臨攞埋佢啦嚇！ 仲有仲有，仲有仲有簽名啊！呢、這個 係嘛？ 咁易有簽名咩，大佬？ 我話俾你知啦，呢個本土文化嚟嘅。不過 anyway， 下一集播音樂咁啊，因為咁啊喺呢度咧，咁啊祝大家新年快樂啦，身體健康，咁、啊繼續有歌聲，做人要啊！咁另外提，我哋城寨個網站咧。咁左上角嗰度咧有個捐款嘅，咁啊幫幫手，咁啊因為我哋即係都經費有限嘅，咁啊所以而家見到一草一物咧，好多都係都要需要捐款先維持到我哋嘅節目嘅，咁啊我哋本身已經冇即係大部分係主持人冇係唔係大部分， 全部都冇 人工嘅，冇錢收嘅，咁啊只不過真係純粹興趣嘅啫，咁啊希望可以大家幫手啦，咁啊。 好啦，猴年翻嚟啦，我所以我琴日自己唔记得同大家讲恭喜发财添，即系祝大家猴年咧，讲都系好简单一句， 祝 身体健康同埋出入平安呢个紧要啊， 系嘛，祝金金猴啊， 祝金金猴啦，同埋 系啦，补充一句就系、是新节目喺我哋城寨网嗰个网页嗰度咧有嗰、那个时间表嘅， 之后你咪系将个节目一开而即系开到个 page 噶咯。 会啊，咁因为我会将旧事好啲缩翻到一个钟，咁啊睇下到时啦，如果兴起咪继续加时咯。 好， 咁暂定就一个钟先啦。咁由我 split 咗出嚟咧，就会做一个叫做生意好啲。 嗯， 咁我之前都讲过啦，咁你上我哋网站得噶啦，咁啊应该系三月就会出噶啦。 哦，过年后啦。 咁啊千帆并举， 哇！ 咁啊可以西凉响山呢个捞松都讲咗啦。咁仲有两个节目嘅，一个叫关公灾难。 嗯， 仲有一个咧就叫做 阎王解毒片， 咁我做客串嘅啫，咁啊希望大家听众嘅阎王解毒片讲咩咧，就讲关于历史啦，咁解释一下一啲历史嘅嘢，咁系正史嚟嘅，嚟话我哋更正翻啲嘢咧，嚟话唐朝系咩人啊，嚟话我哋成日都话啊 汉人啊嘛，成日 汉人汉人咁样，亦都你话 呢个汉人咧 点定义咧？嚟话中国人点定义咧？嗱，好似话嗰个元朝咁样，阿忽必烈咁样，哇，佢打到去欧洲咁样，哇，我哋好为只系以佢为荣啊！中国人好 最广大嘅版图就系我哋中国人元朝所创立嘅，错啦， 暂定先。第一，如果你系侵略者嘅话，你侵略咗汉族，你会唔会归顺汉族啊？梗唔系啦，梗系要你汉族归顺啦。咁点会系中国人呢？咁所以呢啲我哋真系要即系语言系即系思想再睇。我上次讲过啦，你如果唔搞清楚呢啲咁嘅关系同定义嘅话咧，你就俾人蒙混过关，就好容易咧就跌入啲陷阱。 唯一就落入咗一个大汉族嗰个民族主义度啊嘛。所以习近平成日我要复兴中国梦啊嘛，咩中国梦？ 咩中国梦？ 你讲咩个中国先啦？ 系咯，即系呢啲，即系当然啦，即系想咁呃我哋啦。咁仲有我哋都呼吁翻啦，就话如果有网友识得做字幕嘅，或者广州希望有广州 有广州嘅朋友， 广州朋友 西关朋友。 即系如果广州嘅朋友或者系香港嘅青年才俊咧，就可以嘅话咧，就帮我哋做字幕。点解咧？因为我哋想咧啲我哋嘅文化又好，我哋呢啲嘅节目咧系可以无远弗届俾一啲嚟话广国语嘅地方咧，大马、新加坡啊、 或者台灣啊，都可以多啲人睇、嗯。甚至乎如果翻早場嘅話咧，就甚至乎翻去喺大陸都多人睇到。咁多啲人更加了解到一啲世界嘅真相。 咦，不如我哋叫啲網友幫我哋直接個節目翻咗場喺 Coffee Upload 啦。 好啦，咁啊，仲有啊，關公災難啦，咁啊，講關於 邊個做噶？ 關公災難啊！阿 Joyce 啦， 阿 Carmen 兩個咁啊，前公關啦，咁啊講下啲而家啲公司真係蠢到不得之了， 哇多到爆啦！你關公災難， 我自己睇到我都有時都話有冇搞錯、 啊？最好笑就係劉浩龍嗰個咧，隻手睇咗身，哦唔開懷嗰個咧，佢想抽水揾錢自己出隻新歌啊嘛， 係 咪瀨曬嘢啦？ 又好似你話前嗰排有個 credit card 咁樣用咗阿咩啊？ 富皮王維維啊， 即係你其實你。你諗下啦，維維，我真係老實實啦，我絕對同中產我結唔到一個任何嘅，即係唔好介意我，真係我覺得佢呢啲咪唔好講佢咩啦。即係其實你揾呢個人，除咗佢人氣之外，我諗唔到有啲咩。 咪扶皮咪人氣咯，扶皮王啊 嘛。大佬你冇理由去 sell 啲嘢，同埋你 credit card 呢啲係屬於係啲中產啊，或者係一啲消費嘅嘢噶嘛。你需要吸引一班人，咁你究竟你班 marketing 你點諗噶啦？我真係唔知。 但係你講賭城風雲啊，黃晶瑩一出嚟話又話道歉又成喎，同阿向太咁樣，呢啲公關點樣咧又？ 哦，你唔好問我，你問嗰兩位。 我問兩個啦，問佢如果係佢兩位黃晶應該點做啦？ 係啦。咁好啦， 好哇！我哋真系咁啊，第一集咪叫做一个最长嘅旧思好啲 好啦，咁啊，再各位网友再见啦，拜 拜。后年再见，拜拜。 依家旧市，旧市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六零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